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器言啊，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我 Alex 啊，第二节啦，今次系 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咧就嗱，今次咧我哋咧继续讲翻啲世界各地嘅形势啦，系嘛， 系， 咁咧就依家咧就讲一讲呢个俄罗斯喎，嗱，俄罗斯大家知咧，其实今年咧嗰个主轴咧，我咪成日同大家讲咧，一个咧就系美国咧就要克制中国啦， 系， 如果克制中国咧，主要咧就喺个经济上啦，而喺军事方面咧就会喺南海压制佢啦， 系， 咁南海压制之余咧就会加埋印度。咁咧就會叫做一個咧叫做鑽石圍島網啊，咁咧就會係主要就係東面係日本啦，南面係澳洲啦，西面係印度啦，係嘛？咁同埋佢美國自己啦，咁咧就啱啱好咧夾住咗中國，咁所以咧就嚟緊咧，大家咧就會睇到中國咧喺南海嘅衝突咧就會同澳洲有衝突，東海就同日本有衝突，印度人就同印度有衝突，南海另外咧美國會繼續洗南入嚟嘅。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情况。嗱，另外一个主轴我哋成日讲咧就是俄罗斯嘛。如果俄罗斯嘅话咧，好明显咧，美国个压制咧就会由边度开始？由佢嘅前缘开始，即系话咧由北约嗰边开始嘛。北约嘅话咧就波罗的海系一个啦。其实波罗的海大家必争嘅。咁所以你见到咧俄罗斯又摆啦，北约又摆啦。其实波罗的海咧嗰啲位咧就一好紧张啦。英国北海嗰边啦，所以英国咧呢边咧又系麻烦嘅。另外咧就会扫翻落嚟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我哋最估唔到就系咩咧？之前咧 地中海 系嘛？就系、是、地中海。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咧？美國依家咧係久唔久咧會派啲艦隊入黑海嘅。 啊，係啊，從烏克蘭飛入咗地中海咯。 入黑海啊嘛？ 黑海地中海啫。 即係佢地中海，佢有時直頭去到黑海門口啊。 開唔開？ 佢未必入去。 即係去到土耳其。 喺門口，係啊，因為土耳其北約噶嘛。 係啊。 咁、那個普斯普魯斯海峽係可以入去噶嘛？ 係啊。 但我就喺門口，我未必入去，因為入去就唔方便啦。喺門口咯。 哦。 咁門口做演習添。 哇！ 係咪好串啊？你隔喺門口前面做演習啫嘛。 哇， 廿文廿武咯，咁所以咧，俄罗斯成日抗议噶嘛。 咁啊，黑海都唔系俄罗斯嘅。 诶，虽然咁讲，但佢系应该系个域内入面最大国家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理论上咧，黑海佢当咗内海噶啦嘛。 都唔系啊，应该最大应该罗马尼亚、南斯拉夫啊嗰啲啦。 但系嗰啲海军唔够齐嘛。 即系错，咁系。 系咪？咁黑海舰队最大嘛。咁所以即系当然有人话黑海舰队其实只不过一种武装力量嘅啫，其实都好即系唔系话真系咁劲嘅。 系。 因为黑海亦都唔系话啲乜嘢好特别重要嘅地理位置啊。 系。 因为其实都系内陆国家，其实俄罗斯都控制到某程度上一啲国家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咧俄罗斯今次咧嚟紧咧扩大嘅部署咩？佢如果要同美国抗衡咧，佢唯有做啲咧细眉细眼嘢啦。咁咧，大家知咧就系咧，啱啱普京咧之前咧未同大家讲咧，佢嗰阵时选总统嗰阵时咧，嗰轮咧未话自己咧俄罗斯会炮制好多劲嘅武器噶嘛，包括啲咩咧就系嗰啲洲际飞弹咧嚟紧飞远啲啦，跟住咧讲佢依家喺水底有个鱼雷好劲啦，我哋会讲啦，跟住又讲话喺米格31可以载一个高超音速飞弹啦，即系等等啦。跟住未话个巡弋飞弹咧可以核装置全世界边度都去到嘛，冇距离噶嘛，因为核啊嘛， okay. 核装置嘛。咁今次讲咩咧？就有一个巡航导弹。咁今次佢讲呢个巡航导弹系点咧？就话原来佢射程咧可以覆盖咧成个地中海沿海国家。嗱，大家谂啦，咩叫做地中海沿海国家系咪啊？ 唔系即系地中海中间射下全世界噶嘛？ 系嘛？嗱，如果大家打开地图睇系咪啊？即系地中海咧，你发觉嗰个国家咧，其实咧就好鬼阔噶嘛。 系， 即系地中海咧，嗱，可能阿力熟啲系咪啊？ 系， 即系地中海，首先我谂到咧就是意大利啦， 系， 法国啦，西班牙啦，葡萄牙啦，直布罗陀啦，跟住包括呢个嘅希腊啦， 系， 土耳其算唔算啊？ 土耳其都算， 土耳其都算哦。跟住就 埃及啊，利比亚， 系啦，但系嗰啲唔系欧洲啊， 唔系欧洲啊， 或者唔系北约成国啊。咁但系如果你话，佢因为佢个问题就系咩咧？佢依家咧射嗰支嘅飞弹咧，系其实有个躲嘅，就叫做俄罗斯嘅战斧啊， 系， 即系其实佢系类似战斧飞弹嘅，系啦，所以佢系有个躲嘅。咁咧嗰样嘢咧，佢如果翻译翻咧就叫口径， 几多 嘟嘟口径嗰啲啊， 咁高过同战斧差唔多， 佢系同战斧差唔多，因为佢个射程咧系起码都有2000公里啊。咁如果你咁諗啦，如果你地中海入到2000呢，我諗佢都打到去，佢打唔打到德国嗰啲位都 cover 到喎，係咪？即係连波罗的海都得㗎嘛。 咁地中海几大？地中海大过美国咁大到囉。 係囉。咁所以其实2000公里如果佢喺佢个沿岸发射呢，其实 cover 国家差唔多 cover 晒囉。 cover 晒啦， 所以呢个呢其实呢係一个战略嘅需要囉，就多个战术需要。 北欧就慢慢地，但係基本上中欧、西欧。 北欧唔使啦，佢波罗的海射咪得囉。 唔系波罗的海囉。 係囉，所以其实 如果以地中海计啊。 系啦，如果地中海计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基本上咧系调翻转，好多人就谂，因为咧不嬲黑海舰队或者我哋讲波罗的海嗰边咧，系嘛，即系嗰边咧，其实你如咧嗰边佢个部署战力嘅梗系比较强啦。咁但系通常咧黑海或者地中海佢冇乜军事存在感噶嘛，即系大家就会成觉得咧黑海舰队咧系一支， 我谂佢个实力应该系同我哋大陆嘅北海舰队差唔多啦。即系喺黄海入面附近喐嘅啫，出远啲都唔得噶。 即系都系啲外交名词嚟嘅啫。 系啦，即系感觉咧， 即系同大英帝国。 你个外交系咪一个形容词嚟噶？ 外交名词咯。 昂嘟嗰个字啊，即系嗰啲部队系嘛？嗰啲咧，所以咧就依家咧今次咧，如果佢部署支咁嘅飞弹咧，其实系咪讲紧佢系战略上系摆到明啫？嗱，即系实战斗实力就唔劲嘅。但我依家咧就出口术，我讲埋俾你听。嗱，你呢啲系我导弹系会 cover 国家，你唔好搞咁多嘢。我唔开心咪射一支俾你睇系嘛？即系呢啲其实有啲北韩 feel。 我跟住我包你射完之后，你都好唔开心， 系嘛？咁当然，其实调翻转啲人讲，其实你射咗咧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可以将咧俄罗斯入地中海同黑海咧成个抹除噶啦，因为咧人哋一定会疯狂轰炸你啊！ 轰炸你啦，同啲舰队啊射完之后，麻烦唔该跳海弃船啦， 系嘛？一定疯狂轰炸你啦，即系呢个冇得讲啊！ 即系弃船，话弃船，斗快弃船啊！嗱嗱嗱， 斗快弃船系嘛？即刻跳海， 战机飞晒过嚟炸你。 系啊，一定系啊。所以咧，我想讲咧呢单嘢咧，其实咧就讲应该吓人多过 真 系真 正 有威力。 自杀式袭击喎，如果真系地中海射嘅话，真系 系嘛？因为其实你基本上你所有嘅位都俾人攻击啦。 系啊， 甚至乎咧，我怀疑咧，如果你咁样攻击嘅话咧，佢个叙利亚个基地咧，北约就会打。 打啦， 就即刻打，令到佢地中海冇地方立点 啊！ 跟住咧，就你缩晒，全部缩晒黑海， 缩晒黑海， 仲要喺黑海沿岸咧封埋嚟，唔俾你出海。 系啊， 土耳其嗰啲全部摆晒。 专程头进军呢个乌克兰噶啦，嗰时 同埋乌东，直头打翻， 打翻乌东噶啦， 打翻乌东系啦。点解成日咁紧张咧？嗱，其实咧，如果咧以前咧， 乌东咪食嗰啲乌冬啊？ 食嗰啲烏冬啊！我哋講烏冬地區，咁烏冬地區咧，之前因為未被侵略嗰陣時咧，其實大家會覺得咧，俄羅斯咧，即係都係一個表面威嚇啦。但自從發生咗烏冬吞併事件，大家覺得，喂，原來普京唔係講笑喎，佢真係可以隨時喐你嘅。所以波羅的海三國咧，即刻驚啦。係 啊， 所以波羅的海三國唔知移民會唔會容易啲咧？啲人熬底走佬係嘛？唔知啦。 波羅的海三國冇啖好食嘅喎， 係嘛？係 啊， 去到但係環境超靚咯， 靚啫，冇啖好食嘅喎。 咁啊係啊。系，咁所以咧，嗱呢个大家咧要多啲留意下今年个主轴啊。另外咧，我哋都讲下另外一个咧，就都多人谈论咧，就系日本啊。咁日本咧，大家知咧，就依家其实咧，安倍晋三咧，其实就好唔妥金仔嘅。点解咧？金仔抢晒佢货啊！ 唉， 佢完全安倍咧，依家做到个连小丑角色都不如。 你同南韩 friend， 又同美人 Donald Trump friend。 仲要同習近平 friend， 有習近平 friend， 就係唔同你 friend， 同我 friend， 系咯， 系真系冇面嘅。 喂，即系好似小学嗰阵时咧，玩咧猜皇帝咧，嗰阵时咧例如话嗱，我系皇帝啦，我揾 Alex 做二皇帝，跟住咧又揾多个咧大肥又做三皇帝，跟住咁样猜噶嘛，猜极咧都唔会揾安倍做皇帝， 猜极都唔到你， 猜极都唔到你，即系好鬼惨嘅。咁咧同埋咧安倍咧，其实咧佢个位咧就永远就只能够同北韩做敌人，唔可以做盟友噶嘛。即系你点倾都倾唔到做朋友，所以咧佢个立场就好硬嘅，一定系咧系要制裁北韩嘅。咁而家咧佢咧就要拣一个咩咧？就系佢要拣防守地方，因为咧有个地方咧，大家知咧，其实咧北韩射亲飞弹其实都系向日本嗰边噶嘛。咁同埋有个地方叫襟上峡，就介乎喺本州同埋呢个北海道之间 嘅。系喺嗰度领空， 因为有啲尴尬位嘅， 尴尬位 国际领空嘅问题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呢个位咧就点咧？就系话佢要部署个神盾候选地点咧。嗱，大家咧。不妨咧就打开日本地图啦。咁如果你打开日本地图咧，你会发现咩咧？佢咧最广地方咧就系、是、而家咧佢部署地方有两个，一个咧就叫山口县。嗱，山口县喺边度嘅咧？山口县咧就大概啦吓，近近地九州嘅，都系本州嚟嘅，近近地差唔多咧，啄到落去九州个位噶啦。咁咧就叫做日本咧个好西好西好西嘅县嚟嘅， 系 应该系望到对面韩国嘅。应该都望唔到嘅，太远，但系即系望，即叫做望向韩国嗰边咯，好近噶啦，山口县。咁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吓，山口一个姓啦吓， 山口 百惠啊，成记得。咁咧山口县，咁啊唔系好大个县，但系咧就呢个位咧就方便佢咧摆个神盾嗰个雷达啊，即系 SPY-1 啊。我哋好似之前咪讲咧，其实咧神盾舰咧就 系 摆呢个噶嘛 ，SPY-1 呢个啊，咁啊探测距离大概300几公里度咯。 O K， 唔差噶，都 cover 到噶，勉强。好啦，另外一个摆喺边咧，另一个咧就摆喺秋田啊。秋田县喺边咧？秋田县咧就咧大概喺襟上峡落少少咯，就喺本州差唔多最北嘅。 最北， 所以咧一个就摆喺本州最西， 系 一个就摆喺本州最北。 呢个系一就喺最北 嘅啊，系一个最北，一个最西。咁所以咧就叫做咩咧？就呢两个位咧就呢个前哨基地啊。 系 咁啊 ，cover 住咁其实咧都有嘅。其实你睇到佢个位咧，睇住嚟食嘅， 系啦，因为其实佢东京嗰边咧都有好多外国仔衫嘅，其实、哦，所以东京嗰边佢又唔太担心。 但我嘅啲衫系短程啊， 系啊，短程噶，基本上系啦。咁所以呢个六基神盾咧，其实咧依家佢摆呢啲位咧，其实都要帮美国少少守门口嘅，某程度上都。咁呢个咧喺佢哋感觉嚟讲咧，就都叫做会安心少少。 即系射去美国嗰阵时候就俾日本拦咗啦。 系啦，唔系起码佢嘅神盾嗰个嘅雷达咧，即系佢起码佢。detect 到先，因为咧成个 GMD 咧 detection 系一个好紧要嘢嚟嘅，尤其是你初段嘅时候咧， 即系预警咗先啦。 系啊，预警咗，基本上咧喺美国嗰边范登堡咧，同埋阿拉斯加咧，佢就可以射嗰个载具嘛， 即系 杀手载具就过去拦佢咯，喺个第二层嗰度。咁所以咧就系重要嘅预警嗰个感觉系好重要嘅。 哦， 系啦，咁另外咧就我哋讲到咧就呢个嘅德军，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德军咧一讲起德军咧，我哋大家感觉系咪就好似二战德军啊？ 唉，真系 吓。呢、这个惨喎、 啊，惨喎、啊、真系。 这个、呢个咧，嗱我哋标题叫德军末日系嘛，就唔系讲佢咧希特拉嗰啲咧要死， 大输系啊， 就唔系咁。但系咧就讲紧咩就系、是、大家冇谂过咧，一个咁以前咁劲嘅一个帝国咁嘅军力咧，而家咧就俾人讲到点咧，就话咧好似啲机啊残啦，又买唔到零件啦， 系啊， 跟住咧维修妥善率咧好低，哇、啊、低到咧我怀疑低过强国啊， 跟住嚟啲步兵嗰啲步操都系 hea 到爆咯，俾人话。 系嘛？ 系啊。 跟住咧，佢哋而家咧，听讲佢哋军费咧系每年都跌，跌到点咧？跌到咧，佢哋而家占成个 GDP 咧，听讲啊，系1%咯。其实系算低嘅、哦，即系咧1%应该低过英国啦。 系。 系啦，英国会高过佢。咁啊 ，even 法国都高过佢嘅。即系如果你讲啲强国嚟讲，佢算好低，你1%。 系。 大陆都1.几啦。 系。 所以佢算低啊。 所以我唔知点解呢啲系咪就系啊？以前嗰啲情义结太过严重。 系啊。 即系要 啊， 系要呢个咩？ 系， 即系啊，邓小平讲嘅时候乜鬼嘢，韬光养晦咧就系、是、 你讲大陆 系德国啊？ 哦，德国啊，德国韬光养晦，因为佢二次大战输咗，深切反省。 系啊， 哦，咁啊就佢学下佢邻居日本啊，即系以前轴心国，依家都吓、啊，即系啲军费全部都有所提升。所以咧，理论上咧，依家德军咧就因为个问题就咩咧？啲战机咧开始，台风战机我哋咪讲过啊， 系 咪成日都唔 work 嘅？ 系啊， 跟住连啲潜艇咧，听讲都唔系开始唔系好得啊嘛。 话人 U 煲都唔得 啊！系啊，咁系咪大镬啊？跟住咧，啲人仲讲，就话咧，佢而家咁样咧，依家佢要特朗普同佢讲，喂，你唔得，你系北约嘅，你系北约成员入面大佬嚟嘅， 冇咁 hea 喎。 所以你嘅军费咧唔可以再1%噶啦，嚟紧你要 1.1、1.2，跟住一路升 1.3。佢话咧最后个目标升到 1.5。 冇咁 hea 哇！ 但系咧， 加成20%。 默克尔话：喂，我冇咁多钱，我有钱咧，第一我要收容咧叙利亚啲难民，我要钱噶。 系， 跟住我哋而家经济都麻麻地嘅啫，都有啲嘢要钱。同埋咧，老实啦，之前你2008，喂，你搞到全世界都咁样，美国你唔使负责，系咪？啲钱我又要帮你填氹啊啲位，所以咧大家都冇钱。咁所以一莫财嘅情况之下咧，德军咧，大家预咗啦，嚟紧咧啲坦克会少啲啦，即系讲炮二系嘛。跟住潜艇，大家又会少见啲啦。连台风战机都出少啲，所以咧，其实系咪关系咧？上次咧，英国、法国同美国咧，咪炸叙利亚嘅，德国冇出，其实系咪因为囊中羞涩啊？即系出唔到兵啊？因为喂，我发现法国冇乜台风战机见得人啊，我费事啦，系咪？所以又可能系咁噶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都讲下呢个 EA6B 啊。呢、这个陪会者啊，呢个战机， 最爱之一喎。 喂，呢个战机其实几可爱噶，呢部嘢系啊。咁啊，呢部嘢飞咗40年啦，知唔知唔觉唔觉？即系九唔知1966几年至1970几年飞咧， 系 A 六嚟噶。 系啦，即系你话讲系啦 ，A 六嗰个变奏版啊嘛， 系啊， 将佢变咗做电子攻击机嘛， 系啊， 电战机。哇，呢部嘢咧最过瘾地方系咩咧？就首先咧，佢有好多嘅甲仓啦，挂架嘅，咁四个啦。喺嗰个年代嚟讲，好鬼劲啊！第二个就咩咧？第二个咧就系佢系可以坐四个人噶嘛。 系 四个人咧，最关你咩咧？嗱， 班房咁嘅 坐，系咯，前后后左左右右咁坐系嘛？即系咧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噶嘛？ 好逼咯、 啊，系其实好逼噶，但系咧， 惨啊坐啲， 喂，但我吹水都几开心噶，四个人喎， 但系吹唔到水嘅飞机入边 系嘛？因为太重， 系太重， 太重系嘛？咁另外咧就咧，佢哋系有一个驾驶员，即 系 三个电战官噶嘛？ 仲要一个氧气缸分四个人头吸， 都系如果出事点算啊？ 系啊。 出事，攞把刀吉死隔篱嗰个先咯。 四个系揿仔咁嗱，我揿先啊，我出先，你唔好出住。 费事撞埋一堆， 唔好撞埋一堆，系 撞埋一碟啊，真系会噶。尤其是架机转 一开散嘅时候，一话个散翘埋咗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啱啱啊，讲得啱啊。咁咧，讲开咧呢个电战陪者，其实咧以前波斯湾战争咧，佢都有个立功嘅。呢部嘢其实几好噶。 第一部真系全电子战啊， 系啊，全电子战啊，系啊。Even 佢入面咧个 ALQ 99咧出咗五代啊，知唔知啊？其实旧嘢就唔系五代嘅。但系咧，依家咧去到第五代，第五代都几劲嘅。最尴尬咩咧？呢个 E6B 咧，原来咧佢咧大概系一 唔知一几一三一四一五啊，好似出有一批新货嚟咗。但最好笑就系咩咧？原来咧依家嘅航母舰系见唔到 E6B 噶啦。 点解？ 2015年退晒役啦。 咁点啊？最新嗰批咪用唔到？ 最新嗰批结果入咗货点算咧？就转让俾海军陆战队。 哦。 其实而家咧已经冇人用呢个 E6B 噶啦。 陆战队咁用到咩？ 依家得陆战队用噶咋？ 起飞度啊？ 陆战队唔系，咁佢哋陆战队咁可能佢搵翻啲盟国喺嗰度飞噶嘛，冇、 哦、 问题噶，盟国多嘛佢。 即系用翻套翻陆基咯。 系啊，陆基噶。咁另外咧就有时就算佢用航母舰借都得嘅，如果做特别任务冇所谓嘅。 咁但系佢 跨兵种， 佢点维点样 维修 电？点样做电电子战咧？ 哦，你讲佢啊，佢主要个嗱，佢电子战佢主要咧入面咧就做嗰个 ALQ 99个甲仓嘅， 系 主要咁甲仓最正嘅地方就系佢吊住嘅，即系佢唔系摆喺机入面嘅，佢吊住。你见咧呢度咪有死卡嘅， 系系 吊住嘅。咁呢个 ALQ 99咧，技术本身咩咧？就是、第一个 function 咧，就系我去到咧，我冚晒你所有嘅功率， 即系干扰你 一个啦。第二个情况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入侵、 就是、 入侵 系 入侵你个网络，改你啲嘢， 做黑客， 另外做黑客，同埋咧我放毒。 哦、 我放毒俾我放木马得噶，放到木马噶， 系 放毒都得噶，好劲噶呢只嘢，唔系讲笑噶，系啊，所以咧 千祈唔好飞嚟香港、啊。 所以你谂到佢都做到， 哦， 好犀利噶，尤其是依家去到第五代啊，功率都几劲。但系其实最大问题系咩咧？就系即系呢部机咧，嗰个成本高啊。 哦， 其实佢维修，因为咧好多 mechanic 嘅嘢咧，维修成本高。 系本身旧机本身旧嘛， 同埋咧啲零件开始咧，即系你少啦嘛。 同埋而家咪用晒 EA18G 做佢嗰、那个 系啦，跑嗰只，即系因为咧佢系即系讲紧咧服役之后咧，依家咧嚟紧用呢个嘅跑嗰只嘛， 系啊 EA18G 嘛。咁样计翻咧，其实 EA18G 咧。就有个好处就系，因为 E18G 本身系大黄蜂嚟噶嘛， 系啊，超大黄蜂。 咁大黄蜂有个好处就系佢啲引擎乜嘢其实都可以用得翻， 用翻系啊。 咁你咪可以用大黄蜂同埋电战机两边沟咧，其实成件事个零成维修成本咪低咗咯， 系平好多， 系咪？啲 parts 啲全部用噶嘛，咁 E6B 调翻转贵翻咯， 系 啊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太除咗佢咧系抵嘅， 系 啦。咁但系咧，依家咧海军陆战都仲用紧，咁啊嚟紧咧就话2018、2019年就除役啦。 哦，都几年波仔， 其实都玩多阵噶咋。系啊，但其实陆战队咧用佢都用得满意嘅， 系 暂时都满意，即系佢啲训练中队其实都 OK 噶。咁咧、 okay. 呢个咧赫赫有名嘅 E6B 咧，原来都要退役咯、 哦， 真系惨。好啦，咁啊讲埋呢单啦。咁呢单咧就系嗱好快嘅啫。嗱呢个咧就俄罗斯同越南啊，咁咧就携手咧就去到咧南海啊。大家咧就知啊，中共咧就声称嘅九段线噶嘛， 俄仔都插旗咯。 系啊，俄仔插旗，但其实俄仔插旗一啲都唔奇噶。首先大家知咧就是、越南呢个国家咧就同中国其实唔 friend 噶，从来都、 啊、自古以来越共都系黐俄共噶， 系啦系啦， 苏共噶， 系啦，大家记住啊， 唔系黐中共， 系啊，其实同中共有仇噶， 所以就同邓小平打完越战，即系同美国佬打完越战之后，就同中国佬打一个 情 越 战争 啦， 系啦系啦， 即系中国人，即系共产中共所讲嘅情越战争啦， 系啦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其实咧，中国同越南从来都唔 friend 啦，呢个大家首先要记住啊，千祈唔好以为咧，大家共产党会 friend， 唔系，因为咧佢系黐苏联，而大家知道咧，毛泽东咧未同苏联决裂咗嘅。 系， 咁佢更加同中国冇 friend 做， 系咪？ 但系佢借你啲嘢嚟训练佢战术就有， 系。 但系咧攞完着数之后就反面，啊，所以咧越南人咧吓、啊、真系劲噶呢单嘢。咁咧，但系最惨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越南人咧就同苏联联手，因为咧苏联好早已经知道咧南海有石油噶啦嘛， 系。 所以其实好早佢有钻探嘅， 系。 其实咧苏联佬咧对南海个熟悉咧未必差得过大陆嘅。有 问题就系石油而家都唔系好值钱噶啦，你开采成本都唔平。 诶 ，Alex， 我近排听好似石油依家又冲翻上80蚊美通一桶啦噃，上翻喎。 就因为美国佬睇玩玩对冲啫。 系，如果美国佬系咁抛出嚟又系濑嘢嘅， 你冇得捉死晒人嘅。诶，捉晒死晒人就冇意思 啦。系，我谂美国睇住嚟玩咯，系啊，睇住嚟玩啦。 反正佢而家都唔使入口啊。 系啊，佢一出啊，调翻转 出 添啊。同埋佢肯定可以保持到美金话事。 系啊， 即系你调翻转中东，你收人民币嘛。 系啊， 开始收人民币嘛。但系我美国，我继续掟美金咧，啲人你要用美金同我找咯。 系啊， 咁美金咪霸权继续维持啦。其实咧真系好高嘅。不过就讲翻呢段啦。咁咧，俄罗斯同越南咧一携手咧就喺南海九段线附近钻探啊嘛。咁咧就最惨就咩？点解咧越南要搵俄罗斯咧？其中嘅原因系因为咧嗰啲埃克森美孚啊，跟啲鬼佬啲咧，原来已经跑咗大陆啦。因为咧，如果你再咧使啲军舰，喂大佬，我命仔紧要，我啲有钱咧冇命使，我唔做啊。于是咧好多都唔做啊。咁最后边个底子最后啊，就梗系俄罗斯啦。 冇话欧洲唔做，美国唔做，咪就俄罗斯做。 俄罗斯做，因为俄仔后面系政府嚟噶嘛，咪政府落嚟插旗咯。咁同埋俄仔系唔惊中国噶嘛，俄仔会同佢喂，唔好大家唔好嘈啦，第一家人倾啦。 我要啲，你收声得啦， 系咯， 有份嘅， 因为俄罗斯系大陆嘅大佬嚟噶嘛， 系啊， 即系 普京大帝同習近平應該係拜蕭王子做兄弟，但係最慘就係普京咧，雖然後生啲，普京好似後生啲噶嘛， 契弟啫。 但係普京應該係大佬嚟嘅， 蕭王子做契弟。 哦，唉，真係你又講得咁肉酸真係，哎呀真係。 Okay. 但雖然事實都係咁咧，所以咧今次呢單嘢會唔會激嬲大陸啊？其實激嬲都唔怕你咯，你可以點啊？系嘛？不过啲人讲，如果呢单嘢咧，大陆咧可能俾面你咧，就俾你转少少咯。但你转到出到某个位咧，佢就唔俾你咯。 系啦，听讲就油井通噶嘛，我转边个转先，边个转晒佢。 其实都系吸咁多油嘅，其实冇乜关系。 通我啲油井。 系啊，好，一直嚟呢度先。 好。